地就到水啦，嗬。而家就讲月光童子系供呢个水帝。月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以白发现，同样系经家在述。当呢个次第菩萨讲完佢嘅修行嘅因地之后咧。这个时候月光童子就从座位而起顶礼佛之后就讲对佛讲了，他说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，教之菩萨收拾水共入三摩地。你看看这些菩萨都是恒河沙劫修行，可惜我们修行我们不知道前世修有没有修呢？你猜我们前世有没有修呢？有，一定有。前世冇修冇机会嚟听呢部经嘅，你睇下香港几多百万人，佢哋就系冇修，前世冇修，所以冇机会听经啊。前世种落善根咧，而家善根增长咧，善根发现咧，然后有机会接近呢个佛法，尤其是一成嘅佛法啊。咁月光童子又系经无量数劫以前啊，系已经亲近佛啦。嗰尊佛叫做咩？叫做水天。这个水天佛呢专门收人来收拾这个水供，由这个水供去进入这个禅定的。童子不是说年纪小小叫做童子，说他童僧入道天僧无邪叫做童子。月光童子呢是收供的人，月光呢是因为他具足有十种月光的德的道德，所以呢叫做月光。月光有几多种德呢？有十种。第一种呢是能破黑暗，而家外面好黑啊，如果月光出呢大地都是光明了。用这个譬喻乜嘢？譬喻菩萨开示正法呢能够破除众生愚痴烦恼的黑暗。第二呢月光呢能够显示正路。我们夜晚行路啊，如果没有电筒呢都是靠月光啦，是吧？然后可以行的。如果又没有电筒又没有月光呢，很容易跌跤的。譬如菩萨呢能够讲这个正法令到众生分析邪正，趋向人天的道路。然呢进入这个菩提路。第三远离恐怖，黑妈妈你们怕不怕？但如果有月光呢看到东西就不怕了。所以譬如菩萨讲这个正法呢能够令众生远离恶道的恐怖。第四月光呢能够影蔽星体，月的光明影蔽星体。譬如菩萨的智慧影蔽现性于凡夫同埋二乘圣人。第五呢考试认亏，即是说这个业呢有时呢圆的时候有时有亏的时候。咁这个呢是譬如什么呢？是譬如菩萨呢是焚净一切种子入作利生，有时呢是应机有机的时候呢就等于这个热刑的时候了，这个光出了。如果现尽的时候呢就入灭，等于热亏没有光。第六呢有水鸡缘，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热刑。譬如菩萨呢焚净了佛的法身之后呢有机则应无感不通。好像这个月光这样能够应于千光水，有水的地方皆有月影，即是有机的地方菩萨都来应。第七呢皆对目前，你看月光呢月光好像对着你这样，他看月光呢月光一样好像对着他这样，是吧？没说你看到对正吗？他看到斜斜地，不是的，皆对目前。譬如菩萨呢普应群机呢现在一切众生之前，不是说在这里 我就係啦，喺呢度有咗我，美國就冇咗我啦，係咪啊？但係菩薩唔係喎，呢度有菩薩，美國一樣有菩薩。所有大地眾生有機嘅地方都見到，以菩薩有現嘅地方都見到菩薩，即係等於熱量咁樣，個個睇睇住熱量都好似對住你對正你咁啊。第八咧，隨熱清涼咁。有熱光出的時候，是不是沒有太陽那麼炎熱啊？大地清涼啊！譬如菩薩呢，慈悲啊，能夠普任眾生，令到眾生消除熱怒，得到清涼。第九呢，見者歡喜，沒有人見到熱量是憎他的，黑掹掹的地方一見到有熱量，啊，熱光出了，很開心，是吧？所以咧，譬如菩薩福慧莊嚴，凡係見到嘅人無不歡喜。第十咧，有人唔歡喜喎，邊個唔歡喜啊？賊唔歡喜，作賊咧啊，最怕熱光照住佢啊。咁啊，譬如菩薩咧講因果報應嘅道理咧，邪知邪見嘅惡人咧，佢就驚啦，最好唔聽哦。咁啊。現在呢個菩薩熱光菩薩呢個童子咧，叫做熱光咧，當然係具足呢十種功德啦，係嘛？既然具足呢十種功德啊，你估係唔係聲聞人啊？嗱，當然唔係啦，係大菩薩化身大士啦。哦，好啦，睇佢點樣修啦。咁啊，佢話。我以往昔啊，就是自己信呢個演因，遇到水天法咧，就因為呢個法咧，又係收集呢個水供嘅，證到第一二天，因此叫做水天。水天而來教一切菩薩，都係收呢個水供，唔係淨係教呢個熱光童子。因為收呢個水供咧，得到入定，叫做入三摩地。呢度咧係顯示同一類嘅根基，哦，唔係為呢個熱光童子一個人而教化嘅。點樣收呢個水供咧？咁啊，供於生中水性無奪啊，從初從替脱，而是窮盡，津液精血，大小便利，生中善服水性一同。見水生中以世界外浮同黃冊之香水海等無差別，依是我依是是初成此共，但見其水未得無生。呢一段經文咧，就係講依呢個水天法嘅教導咧，去收集呢個水共最初嗰六。句咧就係話生裏邊嘅水，見生中水以世界外浮同黃冊，以下咧就係講外邊嘅水。啊，生中有幾多水咧？咁生中嘅水咧，響鼻咧就叫做鼻涕，啊漏鼻涕嚇係漏嘅係水，響口咧就叫做唾。響陰後咧叫做津，響陰啊，陰即係吞落去咧叫做津，響個後外邊咧叫做熱液，響個骨裏邊咧叫做精，響個筋肉裏邊咧叫做血，啊飲食大小便叫做大小便都係水分嚇，所以呢啲都係生中嘅水分，生中嘅水分嗱有咁多種。是不是顏色都不同啊？有青、黃、赤、白，亦有乾淨的、不乾淨的。不過，就算響算你乾淨啊，口水啊都是不乾淨的了，係嘛？口水都會傳染病的，但口水是清的，有時鼻涕都清的，其他血啊、其他啲嘢咧就濁的了，哦，清有些是清淨。有些是濁壞不等啊！呢啲雖然係同係水，係有清淨嘅，有紅黃 淋巴嘅都有嘅，但系咧佢个性系一样湿，凡系水嘅性都系湿啊，因为佢水性系湿啊，所以响生中循环往来咧就冇话你阻止我，我阻止你啊。叶光童子最初修呢个水供嘅时候，睇见生中嘅水善佛往运咧系无所障碍。修得耐呢个定之后咧，定境深咗之后，扩宽咗嘅境界咧，又见身外嘅水，身内嘅水与身外嘅世界外边嘅水一样一样冇差别。同黄刹系咩意思呢？咁浮同黄刹响佛经里边话，海中有一个大莲花，叫做种种光明瑞。香藏香堂花呢，这朵花呢有十个不可思佛刹的微尘数那么多叶，每一块叶呢各个都有一个香水海，每一个香水海呢都有一朵大莲花王，每一个莲花王呢就有一个世界种，每一个世界种中呢有二十重花藏世界，叠起上嚟，重重叠叠，重重叠叠，叫做佛刹王，呢叫做浮同王刹。哦，呢啲境界系佛先睇得到，科学家都冇办法睇到。佛嘅境界睇到，佛讲出嚟，你信唔信咧？咁佛冇理由呃我哋，佢呃我哋做乜嘢啫？啊，不过佢见到嘅嘢系知无不言，讲俾我哋听啫嘛。香水海就是现在这部经呢，讲香水海呢就是指不可思佛刹微尘数这么多香水海。这个叶光童子修这个水供的时候，最初在生中里面鼻涕啊、口水啊，种种水相不同，但是性是同的，是同一个湿性。进一步呢，他就看身里面的水和外面这么多香水海的水呢一样一样没有分别的，那这个观境就扩大了、哦、能观之智呢和所观的境呢是最初是得到相应成就这个观行，所以入定的时候没有人了，人变成水了，不见其人，但见其水，以水为身，咁啊，仍旧虽然冇呢个身啫，仍变成水，仍旧有呢个身相，未能忘相，所以叫做未得无身啊。咁啊，当时咧为比丘啊，当为比丘失踪安禅，我有弟子啊，窥窗公室，唯见清水片在室中，了无所见。同字无知啊，取一瓦砾投入水内，激水作声，故喷而开。我出定后顿觉心痛，二四离忽，防卫害鬼。我自思为我已得阿罗汉道，久离病言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，将无退失。已是童子撤离我前。涉而上士，我即告言：以更见水，可即开门入此水中，才去瓦砾。童子放教后入定时，云佛见水，瓦砾碗然，开门才出。我后出定，生质而初。哦，呢种咧系一种特别嘅境界，定嘅境界，将呢个生化为水。是现在呢，这段经文是证明他未得无生的痛苦，因为未得无生呢，虽然没有了生的相，仍旧变成水，认为他所累、当时他在水天佛自世的时候，他出家为比丘，出家为比丘呢当然是持戒修定啦，所以时时呢在静室里面好安静咁样修禅定，收集呢个水供。因为佢收集水供嘅定境心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身咧就化成为水。当时佢有一个弟子，有一个徒弟，呢、这个蠢徒弟吓，咁、咧就唔见咗师傅，就走去个窗嗰度装下。师傅去咗边咧？咁 哦，睇唔见喎，唔见师傅，哎，一满室都系水咁得意嘅，咁啊争啊打啊咁，咪执一嚿石头咧钉落去，哦，嘣咁有水声啊，有水声啊，真系水啦。咁师傅去咗边咧？咁睇嚟睇去唔见，走咗去啦。走咗去之后咧，咁佢师傅又点啊？佢师傅咧？后来呢出了定之后就不是水了，就不是一滩水了，就是一个生了。个生忽然间觉得心痛，觉得心痛，他就说，哈，为什么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，填了烦恼呢？为什么我还有病呢？是不是我退失了这个阿罗汉果呢？二舍利弗遭为害鬼。据说有一次呢，舍利弗在其舍屈生里面入定，有两只鬼经过，我说是有善鬼有恶鬼，没错的，一只善鬼一只恶鬼。善鬼的名字叫做优波骑罗，翻译叫做坏害，坏背这个害，不害人了。这个恶鬼的名字叫做定骑罗，翻译中国叫做祸害。两个鬼一起同行，那个恶鬼就跟这个善鬼说，他说我真的想打一巴这个和尚而已。那个善鬼说，不好啊，不好啊，不要打出家人啊，劝他不要打，但是那个恶鬼不听啊，恶鬼不听呢，善鬼就走了，不要理他了。恶鬼呢真的用个拳头一打一下舍利弗的头。舍利弗出定之后呢，忽然间觉得头痛，舍利弗就去问佛了，他说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，已经没有病了，为什么我今天头痛啊？那佛就告诉他，佛知的嘛，他说你入定的时候啊，被那只鬼呢打了一拳，这只鬼叫做大力鬼，能够打碎这个须弥生人。好彩你入定的时候是入金刚定，因此呢就不会粉碎你。如果你不是入这个金刚定，成生都粉碎了。那现在这个义工童子呢，出定后顿觉这个心痛呢，就好像这个舍利弗这样头痛一样，未忘这个生的痛苦。因为为什么呢？阿罗汉啊，证了阿罗汉果，填尽这个三界以内的见思烦恼，没有业报了，所以呢就离开这个病缘。但现在发现跟心痛，岂不是退失了这个圣位，没有理由啊。在这里刚刚想着呢，这个傻仔徒弟呢就来了，看见师傅，师傅师傅，快点走来找师傅。哦，他知道了，这个师傅就知道这件事当然是他做的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见到师傅说，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，我刚才见过房里面有水，我以为是假的，拿个石头扔下去，嘣声地有声的，但是现在又不见了。这个月光童子就知道是他做的好事了，他说，你再次见到这个房里面有水的时候呢，你就打开这道门，行入去水里面，将嚿石仔执出来。于是呢，当然是照他所做啦，他再入定，就再变化成水，这个徒弟呢就入，打开道门，那几奇妙，奇不奇妙啊？水你现在这里再没水，打开道门的水就流出去，是不是？他不会漏的，他行入去，行入去，行入他心里面了，行入心里面，就执了旧石仔出来，果然呢他出了定之后呢，恢复如初，是没病了。放无量法，如是乃至生海自在通往而来，方得忘生。当时收这个水供忘生，现在经到好多好多法无量法之后呢，然后遇着这个生海自在通往而来的时候呢，才得忘生。以十方界之香水海性合真空，无二无别，依今而来得同真命二菩萨会。放无量法是讲他本门 心愿，意是乃至啊，意是至于生海自在通往而来。生就是地底，海就是水底，生能隔海，海能填生，是吗？有海的地方没有生，有生的没有海，本来是不自在的。但是这尊法呢，他明白了性空真色，性色真空能，所以呢他生同埋海水同埋地无所障碍，所以得地自在，因此叫做呢生海自在通往如来。通呢就是神通，能够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小，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因此叫做生海自在通往如来。月光菩萨收集这个水供，由内至外，从浅入深，这样经过恒河沙劫，防无量咁多法，直至到生海自在通往佛的时候，然后得到忘却这个生。从此之后呢，性空圆明，成法解脱。因为他不但是忘了这个，灭了这个根结，解了这个根结，而且解了这个觉结，所以呢以十方世界之香水海的性呢是合一，同时合于这个真空这个妙理，同一个众性无二无别。由此再进修呢，就得到法解脱而虚空不生，无论是水，无论是生，全相皆性，即妄即真。因此今日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呢，得这个同真名，而入这个大乘菩萨之会。法文言通啊，我以水性一味流通，得无生忍，言妄菩提思为第一。法文言通就是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因为收集这个水供，观察这个内生内的水和世界之外的水和外界的水，它的性同一个性，同一个异类众性，此性不外彼性，彼性不外此性，所以能够一味流通，等无差别，即是悟了水性空寂咯。明白了这个水性是无差别无障碍，本来是空的，本来是寂的，本来是无生的，所以就证得无生忍，得到圆通。我们再看一次已经呢是怎样啊？圆满菩提啦，圆满菩提为师水弟，最为第一，得无生忍，圆满菩提，圆满菩提就已经证了佛道了。所以呢这二十五圆通之中呢，每一位圣人呢都是本门心愿正同依法的，不过是现为佛的弟子来助佛说法，助佛说法，教化众生。咁咧，最后咧就系讲呢个方帝。方帝之后咧就讲咩啊？地水火风空帝，风帝就琉璃光法王子啦。空帝咧就开空众菩萨。然后咧讲色帝，讲到弥勒菩萨啦。弥勒菩萨就修为色共。誰說這部經不講唯識？彌勒菩薩就是修唯識共，下次我就講給你聽，講唯識給你聽。今天講到這裡為止。